端正一下你们的护肤理念，好不好？我们先端正态度，接下来再说这个我们怎么能够简化步骤，让你们不那么记那么多的事儿啊，不那么繁琐。那微博呢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留言，说一下你们的皮肤问题，请新鱼和 Amy 帮你们解决一下，尤其是冬季在换季啦，皮肤很干啦，有干燥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一下两位。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要继续给大家送体验的名额了，也是关于我们冬季护肤的，让你不爆痘不爆皮，可以很滋润的过这个冬季的护肤体验名额，只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可以留言获得，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好，这位我们这位戏曲的朋友啊，说他用卸妆油啊，然后呢用洗面奶洗脸，最后呢再抹一抹玉美净儿童霜，特别好啊！我跟你说，玉美净我也用过一段时间， 对， 玉美净真的还挺滋润的， 滋润的 啊，国货良心。 对， 这个可以，但是呢，你刚才说的问题是，哦，他觉得皮肤干，哦，对对对，那他也用洗面奶啊，卸妆。也会用 不够润，因为玉美净毕竟是针对儿童的嘛，就儿童本身它的这个水油平衡是非常好的，不会像成年人那样，如果缺水的话就会缺得很严重。 补水啊， 对，那玉美净可能对他来讲的话，这个补水效果还是不够。 那可能你真的还是要在这个，玉美净的选择上，就是在你抹霜的这一层的选择上面，可以考虑更滋润的，一些品牌了， 对。对对， 好，关于品牌的推荐，我只能让新鱼和 Amy 下了节目以后在微博上面跟你私聊了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很针对性的建议啊，包括你也可以拍一些你皮肤的这个状况啊，你觉得会干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男士说啊，化妆品那么贵啊，一年得花多少钱啊，我媳妇儿用就已经够多了我自己就只能用清水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男生啊，我觉得也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你们每天在外面打拼也很辛苦， 挺疼媳妇儿的 这个很好哎，对，要给这样的男士们鼓掌啊， 对对对对， 就是有什么好的我先紧着你用，对不对，这真的是好男人。但是你也希望就是哎，以后你跟你媳妇儿一起走出去的时候啊，也被大家很羡慕你看啊，两个人皮肤状态都很好，这不是挺好吗？而且刚才我们在广告闲聊的时候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男士尤其是观察我们的，其实我们的父辈，因为他们可能也不太注意， 对 啊，我们现在危言耸听说啊，你在30岁的时候不护理，你就会到60岁的时候怎么样，因为他还没有到那个年龄，他看不到，他就总觉得是我们夸大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真的到了我们啊父母亲这个年龄，如果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男生完全不注意保养，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啊？皱纹呐、斑呐、 过早的出现老年斑， 对对对对，真的很多，就是岁数不太大的我们有见过，就是年纪其实不大，但是会有一些长一些老年斑，皮肤其他状态都很好，但是会长一些老年斑。 哎，我以前一度觉得老年斑很多的问题是，就是基因问题， 也有关系， 对，都有 关系，也有 关系。 这些所有的身体的这些跟基因肯定是相关的，但是后天的一些保养，比如斑类的，那防晒就很重要啊，防止光老化，这些护肤的步骤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你看啊，很多的东西我们也说，时间啊，就是不可以去逆转它的。那你的皮肤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很多的男士找到新鱼说，快点帮我把这个皱纹去一去，快点，我最近这个啊，感觉皮肤有点松懈，你给我提一提。等你觉得问题不得不去拯救它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 就 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对对对， 当然啊，也还是可以， 很难办，可以，现在 可以， 科技很 发达，一部分吧， 对对对， 对， 其实有很多的办法，只是说我们要靠自己护肤去解决的话就很难了，就要借助一些外力， 对对 对。 对，还是不能懒啊。Orange 说，不不不不不，你们说的情况正好相反，某一个早上我有一个女同事问我，某某，你有擦脸的东西吗？然后我说我只有男士的，同事说这样就用吧他可能只是早上起晚了好吗 急个案，起晚了又不想迟到扣钱， 也可以说明你是一个精致的男生，女生都来找你借， 对，虽然说他说了将就用不也用了吗 ，对对， 说明你那东西还可以啊。还有冒犯团说，我从小啊就特别重视护肤，小时候用郁美净，长大了呢就用成人的男士的洗面奶，各种水儿。哎呀，我现在34了，同事都说我像刚毕业的，哇咔咔咔。行，我允许你嘚瑟一下吧，冒犯团同学，很好，你看。 对， 这个、 保养就是不一样， 对，是不一样的， 对， 肯定不 一样。这是你做过的任何事情的努力啊，这件事情我们拔到一个高度来说，是除了护肤以外，其他事情都这样。 对， 是的 啊， 对。 你说学习，我每天就背一个单词，你架不住我365天天天背，对不对？ 对 啊，护肤也是一样，我每天好像就是多了一个步骤，那你架不住我天天都多这个步骤，我就坚持。你看人家34了，还像刚毕业的。像刚大学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啊，总之也要给你点赞啊。低于15公里说用卡某兰的卸妆水我这么说你能知道吗？大眼睛那个还需要用洗面奶吗？他说一般我用清水洗，然后呢抹完芦荟胶啊，你好好好具体哦，你每一个品牌都有，然后早上他还用另外一个品牌的哎这个霜说还可以吗？就你这个专业的步骤啊我觉得 点赞。 对对对，哎等一下啊，你是男士还是女士？哦你是女士，用他会认真的用卸妆水，但他也想问说用卸妆水之后还需要用洗面奶吗？ 当然需要 用的， 需要的，好，但是呢这个洗面奶我们也要跟你说一说，因为好像你只有洗面奶没有说到品牌，因为我们在上一期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洗面奶因为它也分很多种 对对对， 如果有一些成分有点太过了的话你的脸会越洗越薄， 对对对 尤其是你天天洗所以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把你的洗面奶的品牌发上来还是要用的啊，因为他刚才说了有可能用完卸妆水之后就用清水就洗了然后就抹了芦荟胶 还是要用洗面奶 哦，对，还 可以。倒是现在有一些洗面奶，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可以它有卸妆的功效。现在有一些卸妆 二合一功用的， 对对 对, 对、它只是就是你的妆不是那种大浓妆，特别厚重的妆的话，简单的比如说一些防晒呀，一些 BB 霜，它是都是可以洗干净的。有些洗面奶现在可以做到这样， 但这样的洗面奶也是可以天天用的吗？就是有卸妆功能的洗面奶， 只要它的成分对我们的不损害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角质层，不损害我们的这个保护膜，它是 pH 值是弱酸性的，比如氨基酸类的这种洗面奶都是可以的， 氨基酸类的洗面奶，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去买， 对， 评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因为它有一些磨砂的我们就不说了，那已经很可怕了，还有一些很突出自己去角质功用的这些洗面奶，那肯定是不能天天用的， 对， 你的皮肤会敏感变薄，特别不好啊。但是氨基酸类的没有问题，大家购买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注意一下，但是卸完妆用完卸妆水还是得用洗面奶的， 对， 用清水还是不行的，好不好？低于15公里这位同学它也是卡某兰的这个洁面泡沫等一下，这个就是泡沫类的这个洁面它和我们普通的就是这个洗面奶也不叫膏状吧，就挤出来的时候它不会打出泡沫的乳状的那种 它其实就是形态上不一样，就像现在有那种卖的那种瓶子你把它有些东西放进去它就起泡嘛 我知道 对，所以其实主要还是要看里面的成分 那你可以把你这个卡某兰的净肤泡沫翻过来看一看， 对，是要看成分的，因为有些它氨基酸类的洁面它其实大家以为好像含皂基好像起泡它只是用那种瓶子那种一个容器它会出来 起到了这个 就是会打泡，包括你自己手搓一搓也能打泡， 对， 所以就 洗发水也能， 对，重要是看成分， 好看一看是不是氨基酸类的这个， 对，它主要起清洁作用的那个成分是什么东西， 挤出来就是泡沫那没有关系，刚才新宇也说了嘛，它挤出来是泡沫有可能是这个器皿造成的这个载体给你出的泡沫你要看一看它的成分好不好不太会看的话也可以给新宇美惠的这个微博去留言我刚发现耶， 低于15公里。你留的是我的置顶微博，说我微博群的这一条下面，虽然我也能刷出来，你应该在下面我那个聊聊冬季护肤送体验名额这一条的评论区去留言会比较好一点。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已经送出了两个体验的名额了，还有一个想要来获得啊，说我这个皮肤可能有一些小状况也不太严重啊，希望新宇和 Amy 可以帮我解决一下的，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点时间，大家还有护肤方面的问题啊，皮肤的状况都可以给我们留言，记住了是在我说的这个今天继续聊冬季护肤这一条下面来留言会更好一些，我看得更及时。好，说防晒吧，就是不然的话这期结束了都没来得及说防晒的问题。冬天也是要防晒的。 对，是的， 对，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大家的衰老它基本上就是自然衰老，也就是内源性衰老和我们这种就是外源性衰老。外源性衰老也主要就是光老化，紫外线是杀猪刀。对，因为紫外线的照射会就是引起我们皮肤出现很多的状况，你比如说它会让我们的这个刺激这个黑色素它分泌更多的黑素细胞，那时间长了如果你的这个黑素细胞分泌出来以后没有被代谢掉的话就是斑嘛，还有就是皱纹，因为它会尤其它紫外线里面的 UVA 它穿透力很强，它直接能穿透到我们的真皮层，那就让我们的这个胶原合成会受到影响，然后让你的这个降解加速，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会产生皱纹。 就是很多人说觉得我晒一下嘛，无非就是有可能会变黑，或者是这个黑色素的沉淀啊， 对对对， 就有点起斑，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皱纹的问题，也是因为你不做防晒而产生的。 还有红血丝， 对， 因为它一晒的话那毛细血管扩张嘛，扩张以后那不就是时间长就是红血丝。 因为下雨下雪阴天甚至是冬天阳光总感觉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好像阳光没有看到我，但其实并不是啊， 并不是都需要。 阴天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云层把那个紫外线能挡住，就是阳光能挡住，但是它还有一部分会穿透下来的。那比如说下雨天、下雪天的话，我们其实日光啊、手机的光、电脑的光，虽然没有，就是它不是紫外线，但是它还是光嘛，多少还是对我们的皮肤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打上防晒，尤其是物理防晒没有那么大的负担的话，其实对我们皮肤是一个保护。 对， 那能防止我们老化，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人不想涂防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有点油腻，就觉得自己皮肤已经有一点油了，然后如果还要再去抹很油腻的这个防晒霜的话，会觉得好像就整个脸一整天都给护住了一样。 那就是选产品。 对，现在有一些非常的清爽的那种防晒霜， 它有点像乳液状那种防晒霜。 对， 有防晒霜，有化学就是化学 防 晒的，还有就是物理防晒。那化学防晒的话基本上就是它的原理就是这个让你的皮肤把这个紫外线就等于把光给吸收了，它产生了一个化学反应。但物理防晒呢，它就是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膜一样的，给它把光给反射出去。所以的话化学防晒一般的话质地比较轻薄一些， 对， 那就是夏天抹上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对， 但物理防晒呢对我们尤其是一些敏感肌肤啊或者皮肤有状况的，它的刺激会比较小一些，因为它就是一层膜把光给反射出去。 对， 那这个物理防晒其实是它我们怎么去看它的，是看它的成分，看它的质地， 它是会标出来的。 对对对，还是要就是买化妆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体验那个肤感就是你自己抹上以后你觉得你的皮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有些人抹上物理防晒可能就糊的就不行，那你实在不行那你就试试化学防晒吧，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而且现在其实有一些就是大技术都在越来越先进，有些物理防晒现在做的已经很好了，就是它 成分呢，它的原理就是物理防晒，但是它的质地做的其实还蛮轻薄的， 嗯， 就用也很好涂开，也特别容易成膜。 哦，还有一点要提示大家，第一，不要觉得冬天到了就可以不防晒，阴天下雨下雪就可以不防晒，防晒是每天都要做的一个步骤。 对， 但是回家一定要卸妆，对不对？哪怕你用那个二合一有卸妆功能的洗面奶，也得稍稍的把它卸一下，因为它不 是 相当于你抹了个护肤霜一样那么的轻薄。